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第二时段就是这样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第三时段的节目，我是姚迪，咱们明天节目再见。 想着听调频87.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， 又能摇红包了， 比红包有意义。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，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，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，我们俩能参加不？ 当然可以，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。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得嘞，这就录去。 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。 烦什么呢？ 要办婚礼，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。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建国门那儿，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，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。 好是好，会不会很贵啊？ 3688。 3688，那不错。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，听说今年仅限8月、11月、12月剩余档期，快打电话咨询吧，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，温馨的生活提示，北京城市广播，空气质量播报。 听众朋友，早上好，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。今天白天，我市扩散条件一般，首要污染物为臭氧，全市各地区均为轻度污染。听众朋友，7月25号，北京市召开了关于蓝天宝贝站2018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及汽车、汽修等行业专项执法检查会议。今年上半年，北京市 PM2.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56微克，虽然为历史同期最低，但是考虑到下半年气象条件存在不确定性，秋冬季易发重污染情况，下半年北京市将继续狠抓重点措施落实，并尽快启动今年秋冬季攻坚工作，同时做好下一阶段工作筹划。据介绍，今年8月至9月，北京市将组织开展汽车制造及维修行业专项执法检查，由各区牵头，对辖区内汽修行业全面摸查排查，做到全覆盖无死角，动态更新台账，并纳入日常监督。检查包括所有汽车制造类和一类、二类、三类汽车维修企业。截至去年年底，相关企业有3800余家。各部门将坚决落实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要求，针对问题加强统筹调度和督查，不留死角，全面加强监督执法，提前谋划，全力做好秋冬季污染攻坚工作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。